接下来呢，一个地方叫做北方文化的博物馆。 北方文化博物馆， 嗯， 这个北方文化博物馆呢，是一座优美的日本庭院。 得去 啊，得去啊！我特别喜欢日式庭院的感觉。 嗯、是的， 原来是伊藤家族的宅邸，后来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，展示绘画和雕刻等等， 是 跟艺术相关。 嗯。在山东的蓬莱有个八仙过海，是吧？在这边有个八海山。 对， 八海山位于新泻县南于昭市的岩峰群，最高峰呢入到月海拔大概是1778米，与月后居之月、中之月并称为月后三山。 嗯， 如果您不爱爬山的话，你可以乘坐缆车直接到半山腰、啊、 是，也是可以欣赏很壮观的山景啊、 嗯、 然后还有一个叫卷积山。 卷积山， 对，花卷的卷儿、 哎、花卷 机会的居、哎、鸡啊，对，居 机会的居 对，机会的机。卷积山呢是新泻县南于昭市与群马县立根郡交界处的一个高山、 哦、 海拔1967米，是登山家深田久弥所选的日本百名山之一。 嗯，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地方我们说一下、嗯、这个叫做妙高山。 妙高山， 妙高山有月后的服饰山之称、 嗯、 海拔呢比之前那些都高一点哈，2454米了，是日本百名山之一。 嗯， 山路的白桦林中的榕园啊，榕园池映出妙高山的雄姿， 嗯， 让人一种难忘的美景。还因约有大概10万株水芭蕉的花盛开在群地当中而闻名。这个我觉得服饰山的音乐节除了是全亚洲最大的音乐节之外、嗯、 摇滚音乐节啊， 而且是周边相当的丰富， 对，它 风格不一， 很多的自然风光，因为它就在那儿嘛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领略一下啊、嗯、 是的， 因为我们要是去日本去旅游的话也会去富士山看一下呀。 没错啊，没错、嗯、上半段是国内，下半段是国外，日本介绍完了之后再去英格兰。 好，这个叫做 Creamfields。 Creamfields， 对，这是电子音乐节。 哎呦，这英国的， 英国的电子还是很厉害的， 相当棒啊。 对、 嗯、 有一点小骚气在里面。 那必须必须。 嗯， Creamfields 电音节呢是英国最大的音乐节、 嗯、 它作为英国户外音乐节的标志，从最初的一日音乐节到如今连续4天的音乐节，已经延伸到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。 哦， 2017年 Creamfields 音乐节来到了香港、 哦、 电音让不同种族、不同肤色、不同国籍的人相聚在一起。2018年8月23日至26日 Creamfields 将在英国的达斯伯里举行。 达斯伯里这个地方、嗯、咱们了解一下。 好， 位于英格兰，距离切斯特、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大概不到30分钟的路程，很近、嗯哈，这里啊是英国著名的旅游区 哦， 历史悠久，乡区特色呢是农舍多为黑白色半木材结构。 嗯， 郡政府呢对这些乡村和古镇没有严格的这个限建政策。 嗯哼， 由于大部分地区呢属于农业地带，因此平原上大型的酪农场到处可见啊、 哦、 绿地资源非常丰富，这也是为什么每年都会举办草地音乐节的原因之一，人有得天独厚的草， 对呀、啊，他们有先决的条件嘛，是不 是？ 是 的、嗯， 对，这是说完了英国的， 再去哪儿啊？ 我们再去萨尔茨堡， 哦、地利。 对，萨尔茨堡音乐节，本届的萨尔茨堡音乐节是2018年7月21日至8月30日举行，这个时间可长了啊。 嗯、 对，主题为力量盛宴， 有 这期间上演的音乐会、歌剧等等都将彰显力量感。 说到力量感啊、嗯，就是一般就是那种节奏型比较重的音乐，是吧？比如说重金属啊， 是的， 块状矩阵给你咣咣咣咣咣咣咣那种的、啊。 对，而且这个歌剧呢，一定是属于那种情感碰撞比较激烈的， 是吧？塞尔维斯理发师什么的。 啊 这样的啊，低挂了吧，低挂了吧。这个萨尔茨堡音乐节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古典音乐节了， 嗯， 来自于全世界的交响乐团、歌剧团，哇，好棒啊！ 嗯， 将在音乐节期间为观众带来一场古典音乐的盛宴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一般我们看交响乐都在室内哈， 对啊， 然后非常那边是什么铜管、木管、大提琴、小提琴组、中提琴组什么。这个是在室外与大自然琴弦合奏， 哇，感觉琴瑟和鸣 啊，非常非常小， 是的，嗯。萨尔茨堡呢， 嗯， 我们